南州县傀儡集团最近指责我国进行网络袭击，为检察当局声称北方窃取了40000多件有关南方民间企业防卫产业的资料，针对网络袭击应采取对付措施，加强保安，并从17号起在南州县全境进行了反恐特别教育和相关机关联合训练。